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五月十九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大武器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待在南同城里，但是对于陈教授交给他的任务，他却一点进展都没有。陈宇在 EIPU3 的南同城里已经待了十天了，他用陈教授给的经费买了一辆车，每天在城中瞎转，却一无所获。2067年11月26日下午，他收到了一条短信，是张阳华发来的，信息上说让他去一家餐厅，就在几条街之外，很容易就能找到。很显然，张阳华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搞到了他的手机号码。陈宇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犹豫不决，因为他很怀疑这可能是个陷阱。然而这么多天下来，他也是一无所获，那么不如去碰碰运气。他很快找到了那家餐厅，把车停在路边，也不下车，只是透过车窗来回张望，一旦发生危险，他可以立刻踩油门逃走。过了大约20分钟，他看见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景象。一名30多岁的男子想要走进一家餐厅，可是当他上了第一级台阶的时候，不小心跌了一跤。这一幕并没有让陈宇太在意，但是看到后面，他看出了蹊跷。那个男人想要推门进去的时候，突然有一只乌鸦飞了过来，险些撞到他的脸上。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向后退了2步。乌鸦飞过之后，他又重新走到餐厅门口，可是一阵狂风吹来，把沙粒吹进了他的眼睛里，他被迫弯下腰揉自己的眼睛。陈宇开始意识到，这个人或许也是来自其他宇宙。他立即下车，来到男子身旁，趁男子还在揉眼睛的时候，看清楚了这名男子的长相。然后他悄悄走进了餐厅，一眼就看见了靠窗的座位上有一个和餐厅外的那名男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正在和一个美丽的女孩交谈。他立马回头拦住门外的那名男子，你好，您是想进这家餐厅吗？那人身材壮硕，身高在1.85米左右，因为眼睛里揉了沙子，嘴里在骂骂咧咧。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眯着眼睛看了陈宇一眼，粗声粗气地问道， 怎么了？ 陈宇浅浅一笑说道， 你应该懂得量子纠缠吧，量子纠缠中有一种斥力。 男子听了，原本因沙子迷眼而恼怒的脸顿时浮现出一丝惊愕。他回过头盯着陈宇，大约有半分钟没有说话。 我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陈宇又说。 男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说道， 这家餐厅不太好，朋友，我请你去另一家吃怎么样？ 好，坐我的车，就是那辆。 不，不需要，还是走一走比较好。来吧，我带你去另一家，只需要走几步路就可以了。 陈宇点点头，同时又保持警觉。两个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陈宇看着这名男子，从他的步伐上来看，很像是从军队里出来的。他们来到一条小黑巷子里，陈宇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然而这个男人身手更加敏捷，他赫然转过身来，一把就将陈宇按在了墙上。陈宇还没来得及使出八极拳的招式，就已经动弹不得。男人压低声音问， 你是谁？放松点，伙计，我这身衣服可是很贵的。 你应该知道，这里的警察已经不再管这些小案子了，我可以杀了你，然后把你的衣服和车子抢走，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 男子恶狠狠地说着。 你先冷静点，我来自 EIPU1， 所以我知道赤力的存在。 陈宇说， 如果你是潜行者组织里的人，现在就可以杀了我，但如果你不是，我希望你放手，因为我们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一致的。 我当然不是潜行者组织里的人，但我怎么相信你的话？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见这里的另外一个我，当然我只能站在一边看。 男人这才缓缓松开了陈宇。陈宇抖了抖衣服， 你是从哪儿来的？ EIPU4， 男子说道，你身上没有枪，没有炸弹，没有勾魂使者，所以我才放开你，但是你不要指望你的身手能快过我，我曾经是特种兵。 我看出来了，你刚才说的勾魂使者是什么？ 这是你绝对不希望见到的一种武器，走吧，去证明你刚才的话。 陈宇将衣服上的灰尘弹去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坐车可能会快一点。 好，不过我得坐在后面，如果你敢耍花招，我一秒钟就能让你见上帝。 放心吧，你不会有事的，我也不会死。 男子再次确定了陈宇身上并没有带任何武器，才稍稍放松了一些，上了陈宇的车。男子拿出一把手枪，指着陈宇后背， 你现在必须证明，如果你没办法证明，我就一枪打死你。 陈宇并不太紧张，多年的探案经历让他有了这种应对各种险情时的冷静心态，眼前的情况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件寻常之事。他开车穿过几条大街，很快就到了天网侦探事务所所在的写字楼。他相信这会儿功夫另一个自己仍旧在这间事务所内，也相信这里有一个天网侦探事务所。陈宇把车停在路旁，和这名男子来到了写字楼的楼下，果然看到了有关天网事务所所在的楼层的标识。 你是侦探？ 男子见了有些惊讶。 是。 男子撇了撇嘴， 那你证明吧。 两个人准备进楼，然而他们刚走到大楼门前的时候，陈宇就摔了两跤，因为一个没有被发现的香蕉皮和一脚踩空。可是这个男人还是怀疑陈宇是自己假装摔的，接着又出现了一条大狗拦在陈宇的面前，对他发出了低吼声。两个人不再上前，开始慢慢地向后退，退出楼道的时候，那条狗才转身离去。 怎么样， 你站在这儿，我现在去敲门。 你放心吧，我不会跑的。我就站在这里，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把我捆起来。 男子已经有些相信陈宇了，他没有捆陈宇，而是自己一个人走进了楼里。他一个人进去的时候，那条狗并没有乱叫。男子没有上楼，回过头对陈宇说， 我相信你来自另外一个宇宙。 如果你相信我，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 什么忙？ 我想知道在 EIPU3 中的我的生活怎么样。其实也很简单，你可以帮我去问这里的我三个问题。 哪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物质生活是否充足。第二，关于精神层面的生活状态，是像梵高或者是特斯拉，还是像爱因斯坦。第三，问问他在内心深处是否渴望出现重大变动。如果你愿意，希望你能帮我问一问这三个问题。 男子听了之后笑了起来，说 你可真是个怪人，我倒是很有兴趣帮你问一问。那我该怎么说？就说是另外一个宇宙的你托我问这三个问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对，就这么说，但是千万不要让他下来，否则这股斥力可大可小，很可能还会伤及到你。 好，你等着。 男子说着就上了楼，陈宇在楼下耐心地等待着。过了大约十分钟，男子下来了。 怎么样？ 三个答案。第一，是的。第二，不像梵高，也不像爱因斯坦，而是像特斯拉和达芬奇两个人合二为一。第三，不确定是否渴望重大变化，但是每次看见一些传奇的故事，心里总会有一些冲动。他也让我带话给你，说我也许就是你内心的另一面，你也是我内心的另一面。总之希望你无论在做什么都能够保证生命安全。 陈宇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自言自语地说， 并不算太糟糕啊，展示了一部分才能，隐藏了一部分才能，而且没想到他的特殊的性取向导致了他还是单身。幸好我不是。我们走吧。 两个人离开了侦探事务所。 你有没有这个？ 陈宇说着把时空安全局的证件拿出来给男子看。男子看了，也从口袋里拿出了时空安全局的证件。他叫王腾，比陈宇更早加入时空安全局。陈宇身上虽然没有带着那份名单，但他记得王腾这个名字。 王腾问， 你刚才为什么不拿出来？ 现在拿也一样，本身我也想问另一个我那些问题。先离开这儿，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这件事很巧啊，你竟然能发现我。 其实不是，是有个人指引我去那家餐厅的。 陈宇说着，此刻他越来越相信这个张扬华，但还并不是100%的确认。陈宇开车带着王腾去了一处废弃的工厂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来到了最上面那一层楼，在这里没人能看见他们。 你是和另外一个人来的？ 对，但他已经失踪了。 王腾说，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调查潜行者组织，找到他们的头目。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杀了潜行者组织的头目。 我来这里也是为了查清楚这件事。看来 EIPU3 里的潜行者组织已经成为周围几个平行宇宙的公敌了。不过我没有暗杀的任务，我只负责查出潜行者组织的体系。 这正好符合你的职业。 可这种任务我也是第一次接。 你们刚来的时候就被抓了吗？ 不，我们来的时候运气不错，并没有被侦查到。但是后来调查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们已经锁定了一个人。当我们在一栋大楼里准备接近目标的时候，我在下面守着，他上了电梯，结果就失踪了。 完全找不到了吗？那个目标人物长什么样？ 完全找不到，因为我们生怕对方失踪，身上都装了跟踪设备，可以非常精确地找到对方。但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他的信号完全消失了，人也找不到了。至于你说的那个目标人物，我只知道他身材比较高，是个光头，不过他像个妖怪，一个会变化模样的妖怪。因为我们在一周之内前后见过这个人三次，三次之中他的长相变过一次，他的样貌的改变绝对不是戴了人皮面具，而是真的改变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一只蚊子在他脸上钉了个包，这种可以变脸的科技我们目前还理解不了，有可能和超级电脑有关。 超级电脑？ 对，我只知道这么多。你呢？你有什么发现？ 我觉得很奇怪，我感觉这里的科技好像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发达，很多地方看起来脏乱不堪，完全不像是一个科技文明发达的地方应该有的样子。虽然我也看见了一些高端科技的东西，但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我觉得 EIPU3 里面就隐藏着很多蹊跷。 我去过这里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人很多也很乱，但有些地区人迹罕至。你可能想象不到，国内很多城市包括国外，像伏尔加格勒、米兰、布达佩斯、特兰西瓦尼亚等这些城市，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王腾接着说，日喀则、坎大哈等一些城市更是如此。日本的名古屋几乎成了一片荒漠，非洲和南美洲的很多地方人口也在不断的减少。 当地的政府呢？他们做了什么？人口急剧减少也许和这些政府有关，因为在 EIPU3 里右派政党势力很大。 对，你猜对了，但背后究竟有什么阴谋，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哎，现在告诉我，勾魂使者是什么？ 就是能瞬间把你的灵魂从身体里抽离出来的东西，会让你毫无痛苦、毫无痕迹的刹那死去。 抽离灵魂？ 陈宇想到了幽灵手指。对，有一组科学家探测出了灵魂是一种暗物质，他们利用一种特殊的波以及特殊的振动频率，可以让灵魂粒子从人体内崩塌出来。他们也会收集这些暗物质做其他用途。这儿的科学家在我看来都是一群疯子，就像是人类第一次知道弗兰肯斯坦一样。 我来的时候就见过一个人，他能操控一种机器在我体内制造空间扭曲，但他并没有伤害我，也没有抓我，甚至没有干预我的行动，就是他让我找到了你，看起来他是真的要帮我。 你运气好，你碰到的应该是个左派。 你到这里多久了？ 快半年了。 你还查到了其他什么蛛丝马迹吗？王腾无奈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潜行者这个组织非常隐秘，四个月前为了避一避风头，我去了南美洲。在经过智利的时候，我看到了当地一个报道，说是潜行者又准备行动了，智利的左派政党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处境危险。